Superstar。 就是一巴掌的恋人，你我共存在飞天那关，空中的魔兽战。You are dim you ever。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新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 10:05，欢迎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在今天呢是9月23号。今天的一开始，我目前没有收到生日寿星，对吧？ 那就是没有生日寿星了，没有。 好的，今天9月23号没有生日寿星。那如果有的话，你现在在收听的话，那祝你一声生日快乐。如果你希望一开始呢，在飞碟联播网。在飞碟电台，在青春点点点，然后马克和玛丽可以祝你生日快乐的话，欢迎你可以上青春点点点的 Facebook 在网志区的地方，所以你要用电脑，你要用你的笔电上才会看得到，因为手机看不到。那网志区的地方呢，就有九月份、十月份开了吗？ 我现在开。 不行啊，我等一下要放音乐呢。 那以后再开。 那 你开？ 我不要，你开。好，就等一下，等一下会开，就是十月份的天平宝宝、处女座跟天平宝宝，你们的那个还有天蝎宝宝，你们的生日留言区。然后也希望呢，就是如果你希望在一天的一开始可以听到马克玛丽祝你生日快乐的话，你可以上去留言哦。今天既然没有生日寿星，那可以聊聊玛丽玩大地游戏的这件事吗？ 不行吧？ 这件事不能讲哦， 不能， 这是秘密。 嗯， 哈，嗯。好吧，那就请大家敬请期待，就是吴玛丽去玩了大地游戏。我不知道 谁年轻的时候没玩过大地游戏。 对，就我不知道就是好不好玩，但因为现在就是秘密，所以我们还不能先说。 嗯， 到时候大家就会知道啦。You say that you want my love, then I'm a believer. You reach your hand out to me, then I'm gonna hold it.With the stars, my brain with the chemicals. I forgot to say, I just say something dumb anyway. And everything is the lay that gets in between us. And every kiss is a counting time to the next one. This time we're under the sheets, and really, baby, I wanna make something else, something new, something different, something with you.Missing the man when it's time to stand up. I feel the pressure like I hear music. I'm only doing the best I can, the best I can. I am trying the best I can. There's nobody else left to call. There's nobody else left at all. When you finally back down, get your backThis time will come up for love. You say that you want my love, then I'm a believer. You reach your hand out to me, then I'm gonna hold it. You fill my eyes with the smiles, my brain with your chemicals. I forgot to say, I just say something dumb. Oh, lover, don't you fake it. Oh, lover, won't you figure it out.太精彩了，都不能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好难过 好的，在收听飞碟电台的同时呢，也欢迎你可以用你的手机跟平板下载跟打开，怎么？ 然后呢？ 飞碟联播网的 app。 嗯。 等一下，今天还在吵架吗？ 我今天还没有看呢，今天应该没有了啦。 真的吗？ 嗯。 好，因为最近这几天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青春点点也在吵架。平常呢， 怎样？没有，我知道。 怎样？ 没有人留言。 不是。是有啦，是有啦，刚刚打到一些关键字，像是呱呱我游泳，我就笑了。 我以为就是那个，就大家久了就是会累。 不会，他们不会累的，这是他们生活的那个乐趣全员。 但我那天 攻占飞碟联盟的 app。 但我那天仔细想过，如果你午餐也要留言，晚餐也要留言， 我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早餐有没有留言，但至少他们一定超过了12个小时 以上。对，你那个时间分布要拉得很长，其实蛮辛苦的。 就是每他们的生活就是跟飞碟电台绑在一起。 我觉得算了啦，就是有两天玩一玩，猝鼻，但是你该睡的觉应该还是要睡。 就你不希望他们就是每天攻占，是不是？你会觉得有点烦？ 也不会觉得有点烦，我是真心的觉得说你们时间拉得太长，你们可以集中火力在。 你说去找别人就好。 去回文哥的时间，你知道冲爆那个留言数这样子。 好的，那。欢迎大家可以打开飞碟联播网 APP， 在上面留言，然后跟我们一起聊聊天说说话，如果你本来就没有要睡觉的话。 我们痛过，代表我们爱过。梁文音与你的不期而遇， 在人群中排队，在十字路口徘徊，脸书的动态谁给谁安慰，星座运势从没有转过机会，一个人煮咖啡，快想不起有人陪的感觉，泪腺的滋味谁喜欢回味，平静过日子也是一种面对，我没有预期会和你相遇，没准备好再淋一场大雨，不想再重复最坏的结局，只想把不堪的梦留在过去，是谁的安排我和你相遇，仿佛什么伤痊愈，你每一个眼神都穿透我的忧郁，仿佛能重新涌向幸福的岛屿。在对的时候遇的人不对，在一起也很狼狈，你的笑松开我的纠结，让爱过间飞出蝴蝶，止不了突来的大雨，尽管经历过最坏的结局，也许我该勇敢为自己继续，上天的安排我和你相遇，没痛过哪有爱过的证据，你每一个眼神都穿透我的

清理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0223639955，0223639955，欢迎您打电话给我们，跟我们聊聊天啊。那刚刚呢，在广告跟播歌的过程当中，广播女神已经把十月份的生日快乐留言区在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上面开好了，所以十月份的寿星来吧。十月份我记得应该有超级多人生日的，我自己的朋友啦。 哦， 我自己的朋友十月、十一月。是最多的，十月、十一月。 你喜欢结交你上个月的生日寿星朋友？ 大家只要记得1122是一位伟人的 生日。好了好了，0223639955，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打？ 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呢？今天有什么样的新闻我们没有 follow 到？你要跟我们说说吗？嗨，你好。 嗨，马克玛丽。 嗨，你是？ 哎，我是国道小飞侠。 哎呦，小飞侠，你好。 今天通话品质好了吧？ 今天 不 错，今天可以。 因为我在清水看夜景。 在哪里？ 清水 休息站。 哦、 天气好吗？台北下了大雨， 这里天气非常好啊。 哦， 看得到星光点点。 哦， 对，那我又先道歉，我跟马克道歉。 道什么歉？ 对啊，之前马克好像有说过玛丽是起哄王。 玛丽是起哄王是吗？ 他自己才是起哄王 嘞。对对对，他有说玛丽是起哄王。 我有说玛丽是起哄王。 那时候我就想，不会啊，玛丽为了节目效果啊。 嘿嘿嘿， 起哄王， 我很少起哄啊， 怎么可以这样说我的女神呢？这样， 嘿嘿嘿。 结果那天我不是考试吗？给你考试吗？结果他在那边30分，50分了， 这样就算起哄王哦？ 对啊，你那种， 你懂不懂什么是起哄王、啊？ 有啊，就在一起啊。 对啊， 看别人哦，身陷囹圄的时候啊。你那种发自内心的开心， 可是他那个30分的、50分的是一个，那是一个正面的鼓励耶。 那我们先让小飞侠讲完好了。为什么觉得他30分、50分？你觉得他这样不好？ 没有，他就看别人在那边、 啊、哦，你觉得看别人在打 题、 在煎熬的时候， 在那边挣扎的时候，他特开心。 不是，问题是他根本没有在挣扎，他那天答题答得多开心啊！ 对啊，昨天那天开心啦，开心开心。 好，那今天换玛丽。一样快问快答，十题，一题十分。玛丽准备好了吗？ 可是如果也是 NBA 的话，他没有看 NBA， 他不是 NBA， 今天他也不是啊。 哦、 而且 是 他 Vivi 杂志的那个。 没有，很简单的。因为玛丽是个电视儿童嘛，我们今天来猜周星驰的电影。 怎么可能？那很难呢、欸 啊。很简单，好不好？ 好，十题是不是？ 哎、 要接受挑战吗？ 哎，大家准备好了吗？ 没有啊，你不要也可以啊。哎，你们可是主持《青春已成》的节目哎。 欸、所以呢？ 所以这十题对他来讲， 主持 《 青春影城》就要喜欢周星驰吗？ 那看玛丽要不要？ 我尽力而为，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到昨天的快问快答，我可能没有那么孙呐、 啊。哦， 来吧，来吧， 好来吧，好。第一题很简单，少林厨艺学校。 什么？ 少林厨艺学校第一题就不会？ 少林厨艺，你说要回答电影名称哦？ 对，回答周星驰的电影 《食神》这样。 五郎八卦棍、洪家铁线拳、十二路弹腿， 功夫哦！ 谁能比我惨？ 谁能比我惨？那个什么律师的？ 哦，没有，我有两个提示啊， 哼， 可以给到两个提示，9527， 唐伯虎点秋香， 哇，很强啊！ 真的，哎、欸，我觉得你蛮适合当老师的， 当当当， 当当当。 当当当 当当， 对，那首歌就是致敬周星驰的。你还放过啊？他是蛋堡合唱的那一首。 哦， 至尊宝，一样同一题。 至尊宝不就那个吗？你是不是觉得跟我玩不快乐？ 好啊，那。这题要不要跳过嘞？ 没有，我知道就是什么《西游记》的那个啊。 哦、对，答对啦， 就是叫《西游记》哦。 40分了，就《西游记》啦。 哼， 那什么《之月光宝盒》我们就不讲了。 哼， 40分了、啊。 《大话西游》 欸。好，第五题，抓奶龙抓手。 抓奶龙抓手。 抓奶龙爪手，抓奶龙爪手，应该不是赌神系列吧？ 应该是吧？ 要第二个提示吗？ 不是不是，是古装，是古装，是古装。第二个提示是什么？ 海大富海公公。 鹿鼎记，鹿鼎记。 好，五十分了。第六题，赶快回火星吧，地球是很危险的。 食神。 食神讲过了。 哎，不是啊，那个什么啦，那个啦，那个啦，那个啦，太极那个啦，那个啦，赶快回火星，赵薇那个啦， 赵薇，赵薇是赵薇， 功夫足球啦， 少林足球， 少林足球，嗯， 哦，好，第七题， 我要暴毙了，哼， 好，没收工就骂脏话， 赌神，赌神， 差一个字， 赌侠，赌侠， 啊，对对对，好。第八题，关门放狗。 关门放狗，我进来了，我又出去了，我进来了，我又出去了。九品芝麻官。 哎，对对对对对。那第二个提示是，我是跟乡民进来看热闹的。1994年。 1994年怎么会翻乡民、啊？ 所以乡民呢，就以后就成为、 哦、是 从乡民开始才去 PTT 的。 乡民就是这个网络用语， 是 就是从这个来的。 对， 嗯，好，1991哦。哼。 什么1991？ 这次我请了整蛊之霸，专门来对付胡真。 独眼龙，独眼龙，独眼龙。 吴满现在抓他的头发。 整蛊之霸， 他要把他 来对付胡真。 启梦啊，启梦啊。 没有启梦啦。 不是启梦。 整蛊之霸来对付胡真。 他就是有个马桶坐在上面，他就把它喷射出去的那一步嘛。 这一题你可能知道， 是不是？ 对 对，是不是这一步？是不是一直坐在马桶上把人家喷出去那一个？ 是是是是是。 我是玉树临风的整人专家。 对对对，玉树临风的整人专家，六岁出来擦鞋补贴家用， 棒棒， 皮肤头发最长。好啦，最后一题哦。哼，无敌风火轮。 啊，蒙面侠加菲猫。 对， 蒙钟丽缇。 我要准备掌声了， 在场的各位都是垃圾。 哎，这是我第二个提示， 断水流大师兄。 我都只会讲台词，可是我记不起片名啊。片名几个字？ 四个字。 四个字，抓肚子。断水流大师兄是哪一个啊？ 对，断水流大师兄。 在场的各位，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那你在那边公开一下孙。 啊，我 他在电梯里面听广播那一台是嘴唇的收音机哦，嘴唇还会动。第一个字是什么？ 破。 破。 破坏。 破坏之王。 好好。啊，音效，音效，笑。 累死了。 好，辛苦了，玛丽。 感谢你 是是 为我们带来欢乐，国道小飞侠。 好，拜拜， 拜拜。 Oh, 现在的我最想对你想 久，我也期盼了很久，但奇怪，我一点都不紧张哎，因为我知道，也有很深很深的一股力量，要告诉我，一定要再站在这个舞台上面，我会看到你们，然后我会听到你们的掌声，我会陪你们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夜晚。谢谢。 是你为我传奇每一刻，留住今天。传奇每一刻，后来我才知道，有些话你只对朋友说。你们交谈着，但谁可变得难色？ 再次经过。 清芳芳华盛宴演唱会蓝光 DVD， 每一首经典，每一幕感动，只为珍藏仅此一夜的绝美绽放。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懂得投资才能轻松过一生，我是蓝海地产执行长李建伦。投资曼谷市中心酒店式公寓，只要100万，每月收租5000元，送你免费住宿。9月25号 W Hotel， 请洽2925-9997。蓝海地产。 最痛苦的不是分离，而是不得不分离。狮子合唱团首张专辑《Lion》9月16日正式发行，第二波虐心主打《最后的请求》，华纳音乐。 大家好，我是赵永新 Stilo。 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 就来电你 UFO 0223639955，12:37，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嗨你好， 嗨你好，我是正在做年历的赖赖， 嗨， 你在做什么年历？ 我在做明年的行事历， 自己做， 对啊，自己排版，然后自己拿去收出，然后顺便送，就是送同学，就比较好的好朋友， 怎么这么棒？帮他们 做，你自己就是一个供应商， 对。就是他们要放什么照片，我就帮他们放上去，然后收就是收材料费而已。 材料费多少钱？ 就 就是他们输出多少钱，就是比较去就是一般的差一百， 讲的很贵是不是？ 一二八零哦， 大概一百多块这样子。 嗯， 这样可是很薄，小小的一本，大概 A 五大小这样子。 嗯嗯嗯。 马克，你知道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跟你的特别日子， 我跟你的特别日子， 你怎么会忘记呢？你不是说重要的节日你都会写在笔记本里面吗？ 是不是今天在你的 Facebook 墙上动态浮出来？我在一年前，是一年还两年前啊？ 一年前，然后我们 学校演讲，这一年过了好久哦。对，一年前去了安以轩，这样子，经过了安以轩，是什么？ 对， 新竹中国科技大学啊。 对，今天是我成为点友的一年。 哇，我成为点友一周年，听起来怎么这么可爱？ 对啊，而且感觉好像已经过好久了，没想到才一年而已。 有，应该是我太常打进来的关系。 这大概就是刚听的甜蜜期吧，我想。 你说一年哦？ 对啊，就还很喜欢打电话。 嗯， 然后两年就不太爱打。 你不要这样子， 你看看你看看， 这样子。不能始乱终弃，乱哎是乱，我有点忘记怎么。 不可以用完就丢，过河拆桥。 怎么这是你跟他讲的话、哦？ 没有啊，他说始乱终弃是不是这样用？ 是啊是啊是啊，没错啊。 对啊，还有玛丽，你什么时候要开始做年历？ 嗯，我们都还没有讨论年历的方向要干嘛哎、欸。 因为我这几天在听录音档，马克从9月10号之前就开始一直在讲。 是啊， 对啊， 我们还没有讨论每个月要放。你期待翻开年历，如果今天有一本青春点的年历，你希望翻开的时候会看到什么？ 马克的自画像跟玛丽的自画像。 我自画像， 他自画像不就是那个叫什么？ 大师挥毫。 大师挥毫吗？ 对啊，不要啦，不要不要。你认真想一想，明天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好不好？你 明天马克信箱呢？ 哦，下礼拜再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 下礼拜马克在的时候再告诉你是吗？ 下礼拜马克 在的时候马克会不在吗？ 对，我什么时候不在？ 是礼拜二的时候，是礼拜二吧？礼拜二才有马克啊，礼拜一不是乔治吗？ 哦，算这么细哦，嗯。 好好，对，是是是是。 对，好，那我这几天好好想一想，说不定可以给玛丽一些建议。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感谢你，来来， 好，拜拜 拜拜。 对啊，大家也帮我们想一想， 你如果翻开想看到些什么？ 因为毕竟最后要买的是你们。02-3639955，嗨，你好， 嗨，马克玛丽， 嗨嗨，你是？ 我是猫小孩。 哎呦，好久不见， 等我一下，我关一下广播。等我一下， 行。 哦，好了好了。 嗨，怎么样？ 没有，我想要跟你们讲讲话，已经很久有打电话进来了。 你的贝斯学的怎么样？ 哇、哦，我跟你讲，我大二开始这几个礼拜啊，我都还没有摸到我的琴，我觉得很忙。 太忙了。 对啊，就是因为我的课很满，我有27学分。 嗯。 然后最近那个电台的东西也很多，所以我就是开始要录一些东西了，所以就没时间练琴，觉得有点惭愧，对啊，然后我最近还戴了牙套， 嗯 哼，所以就是还在想说之后会不会就是会很痛什么之类的讲话， 那你现在还没痛吗？ 没有，我现在刚戴一个月，然后就还好，没有什么感觉。 刚戴一个月还不痛的话，之后就不会痛了。 真的吗？ 是一开始最痛苦了。 它波形不是这样往上？ 没有，它是那个 一开始就吹到底。 对，一开始就痛到不行，然后越来越就人的适应力很强，就习惯了以后就哦 OK 了啦。 真的吗？ 所以回到后面，你突然有一度需要乾坤大挪移的时候，那个拉特别紧。 没有没有没有没。 那恭喜你，猫小孩，你是一个。开心的牙套小孩， 对，好像就应该不会再痛了。是照这样说，就应该不会痛。 除非牙医有一种新的疗法，就一开始就是先让你，就是他只是装上去，他根本没有调紧，全部都是松松，对啊，这没有必要啊，没有道理啊。 没有啊，他直接，因为我之前就是戴牙套之前，我还问他说，就是你们医生都怎么弄，然后他就说，哦，他就会先帮你戴，然后不会帮你把橡皮筋之类的，好像有些医生是这样，嗯，然后我的医生就是直接整套弄好， 嗯嗯， 对啊，可是我就觉得还好，对，我就那个。就只是怕讲话到时候录音的时候会觉得怪怪的，不过昨天录了第一集就觉得还好。 那你第一集做什么？你现在节目要做什么？ 就是做那个辅大 good job， 可以在这里宣传吗？ 辅大 good job， 对，就是我们会请就是辅大学生，然后他的就是他有在工作的话，就是他有什么特殊的工作经验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这样。 哦、oh. 对啊， 你们从哪征求啊？ 就我的主持 partner 他是夜间部的，所以就他的同学白天可能都有一些工作之类的， 管道很多。 对啊，我就问他，因为我一开始还很苦恼说不知道去哪里找，然后结果他说他是夜间部，认识很多人，就是有在工作，所以就还好。对啊， 辅大 good job， 好棒哟，好棒哟， 但是我今天还是 好棒哟，好棒，棒帅啦！ 我今天还听了。就是因为我们要做那个电台，还是有出作业要做，然后我们就是要负责听，就是一则演讲，然后我们要去做采录。 嗯， 然后我就是想说先听学长姐他们之前怎么做，然后后来我就看到有人去录那个瓦利去年就是在辅大演讲的那一则。 你去年有去哦？ 我去年有去 啊。对对对对，有有有， 有啊、 你自己 有、啊、 你自己、 啊，对对， 你自己讲了两个小时还三个小时？ 哦。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超过两个小时，一个半吧。 就是有回去讲，然后我就听那一则， 嗯， 听了蛮觉得还蛮不错的。然后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玛丽她还说，就是她有介绍一本书，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在图书馆边听你的演讲，然后说玛丽有说一本书，然后我就立刻跑去接来看了。然后我刚刚就看了大概半本吧，就觉得还蛮受用的。 嗯， 对啊，就觉得嗯。就是在做作业的时候还得到一个嗯蛮不错的书，觉得很感人。可是我真的觉得做节目真的蛮辛苦的，有时候。 为什么？ 就是要想一些东西啊，要不然讲话会很干。 嗯。 就是很怕那个气氛很冷之类的， 嗯， 然后还要想说企划要怎么弄，就觉得很蛮累的。最近都很晚回家，然后也没办法练琴。 嗯， 对啊。 那是不是该放弃了呢？ 为什么要放弃？ 为什么不？你觉得很苦啊，干嘛要继续？ 他只觉得太忙了，他很想念他的琴。 对啊，我只是。 那电台跟 bass 弹好比起来，哪一个比较重要？不是 bass 弹好比较重要吗？ 可是我不想放弃啊！ 我每一个都想要。 是不是很贪心啊？ 年轻人都 这样，是不是很贪心啊？可是没有，我觉得琴还是可以练啊。 那你有练吗？你有吗？ 就是你知道，等最近就是比较忙，开始适应的时候，就会开始好好这样。 嗯， 啊，我真的希望可以兼顾啊，因为我就是不想浪费太多时间，就是在没有意义的东西上面，然后我就想大学要做很多事情， 嘿， 就是要把握， 大学我们踩超猛的， 就是要把握出社会之前的时间啊， 嘿 ，Good job， 好哦， 嗯，好的， 晚安了，猫小孩， 拜拜， 拜。 02-363-99-55 02-363-99-55 12:48的青春点点点在 FM92.1 的飞碟电台，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也欢迎你可以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 APP 上面留言跟我们聊聊天。Hello， 你好， 马克玛丽好， 你好， Hi. 你是我知道中和小刘， 没错， 我知道你是正在看圣经旧约的小刘， 没错。 好，那你要说什么？ 好久没有跟两位聊天了，所以 不如你告诉我们你现在正在看的旧约圣经正在看到哪一节好了？ 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第一节， 然后他的话是说什么？ 他讲说，摩西的时候。遇过很多的灾难。 原文。 哎、欸，等一下哦。喂， 嗨， 等一下哦，看一下。我讲他那时候，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头在海中。 马和什么骑马的头在海中？ 对，但是圣经的原文是这样讲的。哦。然后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 阿们。 我要赞美他。 哈利路亚。 阿们。 呵，晚安了，小刘。 晚安， 拜 拜拜。 上的1987，这是蔡澜清的《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有一点希望，有一点失望，我时常这么想。在这个世界，有一点快乐，有一点悲伤，谁也无法逃开。我们的世界并不像你说的这样那么坏，你又何必感慨，有你的关怀和所有的爱，为这个世界添一些美丽色彩。 那些我们熟悉的话语 让孙燕姿重新提醒，继彩虹金刚之后，孙燕姿用音乐精彩这个世界。 我的世界没有那么坏，没有那么坏。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天气渐凉，冬天将至，出门在外补水很重要，随手保温瓶您带了吗？泰和工坊坚持打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专利蓄水口不锈钢工艺设计，让您享有全世界最高标准的安全保温瓶。现在周年庆活动开始，保温瓶买一送一，全款商品88折，还有更多优惠等着您哦。泰和工坊坚持做最好的壶。 下周飞碟随堂考，尚恩曼德斯将送出加拿大知名品牌香氛蜡烛旅行罐哦。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你的正面看起来好像背面。 没有，以前我都觉得这可能是综艺节目上面诋毁人家，就是笑人嘲笑人家一种说法。直到我前几天就是看到了 看什么 看到了一篇文章，然后看到了照片，然后我在看照片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诶，我分不太出来这个是正面还是背面。 你说那是一个女生吗？ 对，她是一个女生，然后因为她是一个全身的 裸照。 不是裸照， 裸照 不是裸照，不是裸照，她有点穿的像是潜水衣啊，潜水衣。然后呢我就往下看，就发现说诶，不对不对，这是膝盖，所以这是前面啊。 所以你一开始真的以为那是背面？ 我一开始真的以为是背面诶。 失礼。 阳光照射我和你，能不能不要关上我眼睛，我一秒都不想错过你美丽，时间会不会暂停， 哥哥佑佑， 我是佑佑。如果我现在20岁，我想到全世界开演唱会。 飞碟20，爱是陪伴，就爱电你。飞碟电台20岁生日快乐！ 蔡先生，家长， 妈妈带弟弟去上普林斯顿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哎，怕我不赞成吧？哦，没想到这学期真的进步很多，他还很得意的拿考试成绩来跟我炫耀哎。现在姐姐知道啦，也吵着要上啊。我深深体会到小孩子的读书能力真的是可以被开发的。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大家好，我是罗斯峰。 飞碟 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祝我愿意 UFO。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意大利 Lavazza 推出两款全球最好的胶囊咖啡机。 自助餐咖啡馆推荐用 EP2500 全功能拿铁机，一天十杯免购机。 五星级商旅或家用推荐用 EP Hotel 一天两杯免购机。 上网搜寻免购机，或洽02-7711-7701。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颠覆摇滚，沉浸巴士底的疯狂世界。 Every minute, every hour, I miss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 more。 全英音乐奖肯定，登基英伦摇滚新霸主，巴士底乐团《疯狂世界》环球。 我是 Angela 张韶涵。 Hey, 你可以靠近我一点，你可以舍不得眨眼，但我望着你幸福降临，快乐像闪电。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1点01分，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Hello， 你好啊。 喂，我是台北刚下班的马克。 嗨，你好。 哎，马克、玛丽，你们好。 晚安，晚安。 我现在接通了，对不对？ 对呀、啊。 我就是刚刚在那个咖啡店大喊一声“你是马克吗”的那个马克。 马克走进咖啡店。 对啊，因为我刚好跟马克对到眼，然后我想说对到眼，然后我就这样不讲话，好像怪怪的。 呵呵呵，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其实已经习惯了，就是被听众认出来，然后听众有些听众是不是会就是不跟你们打招呼，然后害羞之类的。 像你这么大方的还是少数， 真的吗？ 对，但因为你也叫马克，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我有发现，就是我同事间在上班在叫我的时候， 对对对，你同事在叫你的时候，我就想干嘛干嘛， 因为 我回头看了一下，对， 因为马克刚好坐在那个吧台旁边这样， 嗯， 对啊，没有啊，刚下班，然后想说打电话来认清一下这样。 哎，你们那个就算是平常日，但是还是生意很好哎、 欸，我觉得今天还不错哎、欸，真的今天还不错。 对啊，怎么会这样啊？究竟有什么魔力？为什么？为何？ 你们马克是第一次来吗？ 我不是啊，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 我觉得不知道哎、欸，就是可能品项比较多吧，有酒啊、嗯，有酒，然后有咖啡，有茶，就是 都有。 不管对你想喝什么，好像都可以这样。 但其实我之前去的时候品项还没有那么多。我之前去的时候，其实就真的只有咖啡跟酒。然后像我不喝咖啡也不喝酒的人，就只剩下可可，而且可可好像也只有一种。 对， 然后 巧克力， 对对，然后现在多了超多，然后有茶，甚至还有汉堡。 我、就是、 以前没食物、哦， 以前没有食物的。 对啊，就是一方面，我觉得是老板想要赚一点钱吧，所以就想要开发一些吃的东西这样。 嗯，定价也不便宜。 啊、 嗯， 对，我觉得那个就是客群的筛选吧， 但大家还是趋之若鹜。 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你一去再去的原因是什么？ 我吗？ 对啊， 就刚好朋友都住那附近啊，然后就住那附近的朋友，他们就会去那一家店。 哦、 oh ，嗯， 但我觉得应该，我觉得有酒应该是重点吧，酒的选项还蛮多的，大家就会晚上下班想要聊个天或什么，然后都会来。 是， 然后附近那我觉得那一带就是有一些，我 我觉得我很不喜欢文青这两个字，可能就是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导演啊，或是 就的确是有相关的艺术从事的， 对，然后他们可能也希望晚一点的时候有个地方可以喝一点什么东西这样，对。 而且你们有卖一些那个什么书，还有比如说今天就是带那只大狗来的那个， 对， 特别来拿书，是因为那个书只有你们这边有卖，是不是？ 哦，没有没有，那刚好是之前有一个艺术家他在那边寄放了一个作品，然后那个带狗来的那个刚好是我们首客，就是我们老板想要送他一本书这样。 哦， 对，那个大狗还蛮有趣的， 是啊， 他就是在永康街这一带，就是都会有很多店家认识他，然后他就会出来溜一溜，然后观光客看到就摸一下，然后就到处吃到处玩，然后来我们这边我们就给他牛奶喝什么的。 对啊，但你一看到他就给他牛奶，我以后可以比较办理嘛，就以后我一进去说，哎、欸，马克啊，哎、欸，牛奶准备，这样子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真的可以，真的可以，因为是熟客，我们就是狗跟人都是熟客嘛，反正就是。他们来什么，我们都会像他主人来，他狗喝牛奶，他就会喝个牛那个生啤酒之类的。 嗯， 对啊，反正就是客人来，我们大概知道，那种感觉还蛮好的。如果我自己是客人，也蛮喜欢这样。 嗯， 对啊。那马克不喝咖啡是不是？ 是啊。 那因为要上班嘛，不然其实是可以喝酒的。 没有，我 也 不喝酒， 也不喝酒。 对啊。 哦，好吧。那玛丽呢？我蛮想看到玛丽的。 玛丽喝咖啡不太喝酒，没事不会 喝 啦。 嗯 嗯，好吧，期待看到玛丽。 好哦， 好，那就这样，晚安喽。 晚安。 我带玛丽去，你要请我喝什么？ 水。 你要喝什么就喝什么。 我要喝什么就喝什么、欸。 哎 ，what？ 好，晚安哦。 OK， 拜拜， 拜 拜。 1:06，0223639955 ，Hello。 喂，马克、玛丽好， 你好， 我是台北洪先生，我又来回报了。 洪先生回报什么？ 就黄伟龙。那我那新山信山嘛，然后我坐夜车下去。那你那时候我在 App 有留言嘛？那么台北到高雄是每半个小时发车一班。 你今天喝酒、哦？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喝酒。 好，你去高雄什么开庭对不对？ 对对对，侦查庭啊，那个是承办检察官的开庭。 然后呢？ 他也是问一问的、啊，问到后面他就是他也自己也觉得奇怪， 嗯， 就叫对方来对质了， 嗯， 所以还要等下一次， 还要下一次， 还要再下一次啊。这样很烦，就这样就完全很烦啊。我就按诉讼程序就完全很烦了、 啊。啊，那这样 子、啊、对。 你这样就平白无故损失了三天还是四天的工资？ 两天工资，我要请别人代办、啊。 嗯， 那我回来的时候，我是怕国道塞车嘛，所以我就先坐桶了，高雄坐到台中，先买到台中，然后再坐公车往高铁，从乌日坐高铁冲回来。 嗯， 对对对，我的会有点会迟到。 好的，好的，祝你好运。 啊，对啊， 拜拜哦， 拜拜， 拜拜。吧，请打02-3639955，02-3639955。 嗨，你好，飞碟你好， 喂喂喂， 喂，马克玛丽好， 哎呀，好冷静哦，你是谁？ 很 always 很冷静的人 ，always 很冷静的人是谁？ 我是一白通男。 哎呦，今天哎呦，明天不用上班啊？ 有啊，可是因为明天早上要去桃园客户那边，就不用进公司。 好。 对，然后周末接近二十岁就可以打混一下。 一百通男最近好吗？ 普普，不过工作上面好像比较好。 工作上面有突破？ 对，嗯，之前有时候不小心还会业绩挂蛋， 嗯， 然后大概通常成交案件可能一个月就落在30万-40万左右， 嗯嗯嗯， 这个月有机会上看120吧。 哇， 是3-4倍耶、嗯、我天啊。 对啊， 离美江许诺的5倍还差了一点点。 嗯嗯，希望可以到5倍。 哎、欸、你现在在卖什么啊？ 我们公司在做的是网站跟网络行销。 嗯， 对， 所以是帮人家帮、嗯、其他的譬如说小公司公司行号做网络行销。 对，或者是网站的建制改版，因为其实中小企业网站都很烂啦。 嗯， 对啊， 好哦， 嗯，然后就靠这个， 靠这个， 对啊， 工作顺利，感情有变比较不顺吗？ 好像有哎、欸， 怎么会这样？ 我刚才也就是鼓掌，然后我又压抑住了自己， 但你还是拍了三下， 你可以。你可以，你是玛丽，你可以。 毕竟你要冲刺，你要上看120嘛，一些小小的牺牲也是必然的啊。 嗯，对啊。 嗯， 对啊。 所以， 觉得 这个感情有点不好，是已经分手了吗？ 应该是有期限的。 哼， 对，就不会是那种长长久久不会有期限的。 什么意思？有期限就是已经快要 TikTok TikTok 倒数快要到了，要拜拜了。 嗯，对啊，感觉上是这样。 开始要把要靠维持器。 应该是不会用到维持器啊，家属有签那个 放弃急救。 那你觉得问题是出在哪里？ 问题，嗯，我觉得互相喜欢两个人会走在一起。然后会分开，那个已经双方都有问题啊。那我的问题的话，我自己是一直以来都知道，只是有在改善，但是没有很好的进度。 你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 你的问题是什么？ 比较硬一点 哦。 对啊， 嗯， 对啊，这个就有点难，因为本性还是。比较难， 所以脾气比较硬是指说也比较不会低头道歉或是干嘛的这种硬、啊。 如果我真的认知到是我不对，我一定会道歉。 嗯、 我不是不道歉的人，对。 但如果你没错的话，你就会绝对不道歉，这是你的原则。 就是、有时候一些就是女生可能会说她干嘛不让女生啊，就我女生的朋友会这样讲。 嗯嗯， 那就是那件事没什么大不了，就之后再跟他讲就好了。 嗯， 对。可是，在那个 moment 就是 不要，我不要，我就没有错，我为什么要道歉？我为什么要让你不要？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这是原则，这是原则问题，不是让不让问题。 就是 always 不会讲出来，但是大致上大概是这样。 嗯， 对啊。嗯，不过我觉得这半年。就是我对感情这件事情有不一样的看法，而且有成长一些啦、 嗯、 虽然说已经不知道几岁了还在那边成长，好像有点太慢。 嗯， 对啊， Never too late。 嗯，对吧、啊、就想说就是还是试着让自己更好一点。 好，很好。 对啊， 棒，超棒。你好棒， 你好棒， 谢谢。然后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觉得2年换一只手机会很奢侈吗？ 蛮多人这样的吧， 因为就跟着合约走、啊、 蛮多人差不多就是2年换一次手机， 就跟合约走啊。 嗯， 对啊， 这样是奢侈的事情吗？ 然后2年差不多，手机有时候都会出现小问题，如果比较憋不住的，你就会觉得刚好推出新的他就换了。 嗯哼， 哦， 所以应该还 OK 吗？ 你现在是要获得那个 要拍拍？ 对啊， 也不是拍拍啦，只是问问意见而已。因为像我是用 iPhone 嘛，那如果我换掉的话，我的是2年的，就是6。 嘿， 这 现在可能也许因为我用东西保持状况还算 OK， 所以现在卖掉也许还有一万块的价值。 嘿， 然后等于说我再继续合约，我可能贴个 maybe 不用五千块就可以换新的。 嘿， 对吧、啊？我就觉得这样子应该还算 OK。 你觉得 OK 就好啦，干嘛管别人怎么想？你像 不是管别人怎么想，是因为这么想的人是妈妈 哦。 嗯，所以想说了解一下大家的想法，还是只有我妈觉得这样是很奢侈的。 那你打电话问我就错啦，因为我跟你妈可能就是同一阵线的啊。 嗯， 对啊。 那玛丽呢？ 可是因为我身边很多人都这样换手机，所以我就听了也蛮习惯的。 嗯， 就的确很多人就想要新手机啊。 嗯哼，嗯，好， 好哦。 谢谢两位，晚安咯， 拜拜。 02236399551:15，欢迎打电话给我们，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生活当中最近我的 Facebook 上面好多人在抱怨水逆这件事情，有被影响到吗？ 我现在水逆就没有停过啊。 对啊，好像永远都在逆啊，就什么什么什么都会逆。 可能觉得有一个你无法掌握的因素，反正就是水逆，你 就要推给他， 你就会比较觉得那就这样吧，那我也没办法。 嗯， 0223639955， 今天跟高中朋友见面，然后也是感情上面的问题。 毛怪哦？ 不是，也是感情上面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题蛮奇妙的。 他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 他感情上面的问题啊，嗯、对啊。然后这个问题真的蛮奇妙，就是有交往一个很好的女生，然后有一天呢，就是两对情侣一起出去夜店。就是 double date 这样去夜店、嗯、可是呢就是在夜店的时候就两对情侣都觉得 想交换 如果这样蛮精彩的，觉得有点无聊，然后就说好吧，那就彼此带开吧，就是男生跟男生出去男生跟男生玩，然后女生跟女生玩、 嗯、 这样子都在夜店， 但都还是在同一间夜店里， 都还在同一间夜店里面。然后过了一阵子以后呢，突然发现说诶、欸、为什么我女朋友在舞池跟人家拉鸡？ 真的假的？ 嗯， 然后呢？ 就是这样离奇的故事 啊！但是， 那你想要知道后续是不是？ 我看到的那一瞬间，有些揉揉双眼吗？ 对，我可以，我想问问大家，就如果看到这个情况，大家的反应是什么？你 就过去问他说你在干嘛？ 对，就是会过去吗？还是会过去默默在旁边看呢？还是会过去把他们 很近的看这样子？ 对对对，还是会过去把他们带开呢？还是会默不作声的呢？还是会远远观察呢？当下会问说：“哎，你刚刚在干嘛呢？”还是等到回家了以后之后再讲，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就蛮好奇大家的反应。 你有你独特的幽默，让我懂了才去感受。错把痛等爱来赠送，每一位不同。你用你滚烫的承诺，让我懂了才去难过。错把梦等爱来歌颂，每一位这是必要的寄托。若你真的有想过，你就不会这样。是因为你太爱我，若你真的有想过，你就不会这样的离开我，让一切坠落。爱是我应该要为之感动，若你真的有想过，你就不会这样。伤害我。 息一下，听广告喽。我的朋友， 2016 Open 小将年度巨献《爱的魔法》音乐舞台剧，由 Open 家族、儿童新偶像吴若瑄 Ella、大学生了没嗨咖联手打造。即日起 ，iBong 开始购票。台北 Legacy 10月21到23，欢迎大家一起大声说爱哦 ！UFO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张芸京已经登场。 谁说我不能哭泣？谁说要勇敢到底？哭并不是一种忍受，也不是种。 三更半夜睡不着吗？请锁定下周《青春点点点》。刘明湘将用歌声伴你入眠。 总醒着都愿意睡着这时刻，总觉得天一亮就好了，再随时可能因为孤单。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我们是 Machi Machi That's right UFO、yeah. 应该早知道、yeah.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跟我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 UFO 就爱电你 UFO 0223639955 Hi Hello 马克玛丽好， 你好啊， 我是小孩子。 嗨小孩子、 我要分享我的一个小小烦恼， 请 怎么了 说。 就是我在公司上班，然后有时候要帮大家买午餐或是晚餐，可是我可是他们每次都 不给钱，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忘记或是太忙了，我觉得我都相信他们不是故意，可是每次都没有给，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觉得好难开口、哦、你们觉得要怎么要比较好呢？ 哈， 你在给 你要我买便当然后你不给我钱， 他们就是忘记了， 太忙了， 对啊，他们太忙了， 不可能啊，我就会说哎、欸，不好意思，那个便当钱午餐钱还没有给我啊， 是啦，好像这样就好了，可是我都觉得好难开口、哦、 你要嘛就是买的当下你把便当给他的时候你就要说的是哦50块， 嗯， 不然、如果他今天也没给，他晚点再给你，晚点又忘了，他隔天又叫你帮他买的时候说哦上次那个你还没给我钱哦，你在下一次帮人家买的时候你就要讲 哦，也是因为我们公司有就是其他人有时候也会帮忙买，可是我想说都没有人一回来就会讲说你的多少，所以我又觉得我当这个先例好像有点拍谁， 也没有，可是有时候一起出去的确同事先付，你回来可能就你就喝喝喝就忘了，所以你提醒一下他搞不好真的忘了你就讲一下、啊、 嗯， 我想也是 哎、欸，小孩子、哦、你的公司在哪里啊？ 我们公司在那个南京三民站健康路附近 哦， 牙 幼 姨， 你还想要牙幼姨吗？ 牙幼姨的饭很好吃啊。 牙幼姨是什么？ 一家简餐店 哦、oh, 套餐店啦，不能算简餐，嗯， 所以在那附近嘛， 在那附近是 是哦，下次吃看看，但是要先跟大家拿钱 那个有外卖吗？ 那好像没有，那都要去店里吃。 对 都要去店吃，是吃什么料理的？ 就日式定食那一种 哦、oh, 我们那边吃的东西很多， 对啊， 还有一个炖饭很好吃。 什么？ 因为还有一种就是它叫炊饭、 嗯、 它的米很健康很好吃，然后它的鸡肉就是香煎的，然后就是不油很好吃。 我一听到健康我就没有那兴趣听，对对，我就放空了。 它只是它不是紫米饭，它就是怎么讲，它的米很好吃、啊、 紫米饭我也放空， 对 紫米超空， 它是肤色米哦， 哦、oh, no 肤色米，肤色米是什么？除非它是用什么鸡 糙米、胚芽米，就是那种肤色米、带壳米。 但是我被三杯鸡染色的米，我可以。 我不行，我不行。 你那也不行。 我不行，我就喜欢吃白白的饭。 哦，那个也蛮好吃的。 哎，我觉得有跟有一句话蛮可爱的，徐焕强说：“你可以说我来讨债咯。” 扣扣扣，我来 讨 债 咯。 我有时候还是会跟他们说：“哎，你们前天跟上礼拜的饭钱还没给我，这样。” 不错啊， 可以啊 ，OK 啊。 就是可能会一个礼拜结一次之类的，但我就觉得哦，为什么他们都不能记得？ 你不要自己结到最后都忘了，就是。那个、 对啊， 不可能！我是穷鬼，我一定会记得。 那就好，那就好。 对啊， 好的，晚安了，小孩子，拜拜。 晚安，两位， 拜 拜。 我上一次跟我就是昨天晚上见面的高中同学见面，可能已经是四五月还是三月，反正 然后你跟他要钱， 蛮久以前的事情。嗯，然后那一次去吃了麻辣锅。嗯。结果后来他们没有，他们，我想看，他们都是一张的，嗯，就变成其实我欠他们钱，嗯，我欠他们一个人欠了800块， 好多，哦， 对，但是他们因为后来也都一直没有见面这样子，嗯，所以都没有还他们，所以今天也是就是见到面以后，然后付完晚餐钱以后，然后我找到我的零钱，我就给他们800块，然后他们就干嘛？ 什么？ 干嘛给我钱？这样子，我说没有啊，就上次我欠你们800块这样，他说，嗯，哦是哦。口袋里面多了800块的感觉真的好好，然后去小自由他就请客了。0223639955 0223639955 嗨， 欸，我打通了。 Yes，欸，你好， 那我关一下那个广播， 关一下。 你是虾米人？你叫虾米名？ 我是美人姐。 美人姐哦，虞美人吗？ 嗯，在点群他们都这样叫我。 在点群就叫你美人姐， 可是点群就是昨天甜点不是说点群已经蛮死了吗？没有人在讲话， 就是一直心理测验。 哦，那你分享一个简单的给我们，就是不要那种什么什么选一再选三，啊，跳到二要四那种。 嗯，你说心理测验吗？可是它都是那种图片要选诶，欸，就是图案， 那没办法。好吧， 有人要讲那个什么？ 美人姐声音是这样。 美人姐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要讲说，就是甜甜她想要去参加那个电视金， 怎么可能？ 电视金钟奖的那个，就是不是会有观众可以进去吗？ 你说我们什么时候会送票？哎， 欸，我们今天要送票， 真的吗？ 不是电视金钟要送电影票，我忘了。 哦，嗯，好好好， 应该不是吧？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找，哎，欸，我那时候就找网路上就说要下载。我们电视金钟 app， 然后参加抽奖。嗯，对，那他自己参加，我也参加，我就说，万一如果我抽中，就给你。嗯， 真是好朋友你。 没有，就觉得无聊。嗯 嗯，所以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这个。 而且电台会不会送，有时候都好突然才知道。 对，我们可能都会临时前一两天才知道，所以要依靠我们的话。 最常送的应该就是夜光家族或是角角哥的节目， 是 很难轮到我们这个后面的小节目。 锁定夜光家族，锁定夜光家族，什么歌唱 PK 赛，你进去投票就有机会这样子。 会吗？ 嗯，就不知道啊，因为就这个，常常我们都是很临时才会拿到公关票的。嗯， 好吧，那就做甜点有抽到。 好哦，拜拜， 拜拜。 话说我昨天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看到，有朋友说他的朋友抽到了 Kimura Kaera 的演唱会。 真的假的？在日本啊，哦？ 在日本，你想去吗？ 啊，机票嘞？ 机票你当然自己买啊！你在说什么？ 他又没有要去，他干嘛去抽那个 门票？他那个时候抽了，抽到了以后发现不能去。他抽到了两份，什么一个在什么新泻的，一个在什么就两个县的地方。嗯，然后我另外的一个脸书的粉丝朋友，如果你需要机票的话，他其实可以，你知道，他有一张台北到大阪，有两张台北到大阪的机票来回，嗯，12000，两张。 两张12000， 是不是很便宜？ 你的脸书上好多资讯哦， 是不是很棒？你把这两个朋友合起来，你就可以去看 Kimura Kaera。 Hidori， 两张啊，你可以找一个人啊。 再来 ，Who knows？ 怎么的进来耶？ 你明明就有很多。 大家都忙しい。 等一下，我们现在是要走就是中文夹杂日文的方式主持吗？ 忙しい。 石锅戏是什么？ 一点点石锅戏。 哦，0223639955，0223639955。嗨， 你好。 嗨，你好。 你好，你是？ 台北的哈密瓜。 哈密瓜。 马克玛丽你好。 晚安，你好。 晚安。 晚安。我有个困扰， 请说。 关于小孩子取名字的事情。 小孩子哦。 中文还是英文？ 你姓什么？你姓什么？ 我姓邓。 邓哦， 对， 邓肯的邓哦， 邓邓丽君的邓，对。 可恶，他讲了一个邓丽君。 邓安宁、邓丽君、邓肯、邓超。 邓超是你说那个中国歌手啊？ 大陆他是歌手吗？他不是主持还演员、 哦？他不是演员吗？ 演员哦， 嗯， 要是吧？ 邓紫棋。 哇，邓紫婷。 邓 不利多， 还有邓多啊， 还有谁？ 邓多啊， 邓多啊，谁？ 是拍桌子的意思。 我那公司啊，你那公司啊， 我们在说真实的人，好不好？ 哦， 哎，你怎么说过这一个？ 邓家华， 我买了，不要了，不要。 家华飞怎么会忘记这个啊？ 你才嘉华fan嘞， 我不是嘉华fan。 好，所以你说姓邓，然后你说女儿还是儿子？ 女儿， 邓妙华。 哇， 女儿哦。 对呀、啊。 所以那 邓九云。 所以你迷信？你迷信吗？ 我迷信嘛，就是不知道怎么取，然后有请老师帮忙给一些名字，做排列组合。但是两边的家长都不喜欢。 不喜欢是觉得念起来不好听吗？ 都有啊，然后像有一方的家长都自己也会算一些名字啊，有学过，然后都会给一些意见啊，这个字不好，那个字不好。 有学过自己算，你要讨好两方家长不容易耶。 难 哦， 很难。 登 阿兹卡西，对啊，两个礼拜还取不出来。 噔噔噔，不行， 因为开始就重音了， 对， 好像广播了。 噔，我需要那个 APP 上面的资源， APP 上面有人吗？ 邓福如、邓小平，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虾米？邓哭是什么啊？邓成慧。 邓成慧是 好听的演员呢？ 不是啦，是心理医师吧？不是吗？心理医师叫什么？邓什么慧？ 邓慧文 啊，邓慧文。对， 那就叫邓慧文好了。 超随便，怎么还这样？ 小孩不知道。 对呀、啊，想说取完他们，不过长大了不喜欢，自己再去改。可是 叫邓成功。 邓 好难哦。 你像一个很柔的名字，是不是？ 想说 不是你想那么多，可是双方家长他们都自己有算好的名字啊，你想再多有什么用？ 对呀、啊，可是想说，名字是我们父母亲自己取的，小孩子以后怎么样，他自己 的生命， 对、啊，自己的命啊，那要怎么样也是他们自己去创造嘛，可是长辈们就觉得说，要么就取一个终身就固定的，不要改来改去换来换去的， 叫邓屁，你觉得怎么样？ 你那个谁，邓屁？你瞪屁呀、 啊！瞪屁！ 你瞪屁呀、 啊！瞪屁！ 瞪什么瞪？ 对啊，瞪屁！可是真的有一个古人叫瞪屁啊！ 古人没有在骂人家屁的啊！ 是啦，瞪屁很酷哎！ 瞪屁真的蛮酷的， 瞪屁超霸气！ 但是我确定他很快就跟你吵着要改名。 瞪屁超霸气，霸气到爆！ 也有想过单名，可是单名长辈也不要，就觉得哇、好困难。两个多礼拜我太太都快疯了。 长辈也不想要单名哦。 对啊， 长辈只想要他们自己要那个名字。 对，其实他们想要自己要的名字。 没有错。 但两边合不拢，那你说说长辈喜欢什么给我们听听好了。 长辈想要好叫的好记的。 他们不是自己有算出来了吗？ 有啊，给他们看他们都不喜欢啊。 我说他们自己不是有算出来要叫什么？ 有啊，那我们也想说啊，问问看专业的老师说这个对他某一些身体上会不好、啊。 哎、欸，这样等于是你们有三方，你自己也找老师算，双方或者找老师算，你们有三个老师在较劲哎、欸。 对呀、啊。 这无解，这没有办法。 有时候就想说，直接开一个 LINE 的群组，让他们四个人进去打一架，吵一吵，看有没有结果。 这么爱吵这种事情，将来如果发生，比如说啊，当年不就跟你讲说叫那个名字吗？你看看。 对啊，又很讨厌事后话。 嗯。 所以现在都取不出来，他说两个月登记的那个规定都快到了。 我看到一个蛮诗情画意的名字， 叫做 沙是沙粒的沙，小是破晓的小，叫做邓沙小。我觉得很棒，我觉得是一个女生的名字，然后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念起来会出事。 哎、欸，她乍看真的是想不到念， 很漂亮哎、欸，这乍看这个名字很美哎、欸， 武汉， 对呀， 邓沙小， 那以后叫名字沙小， 噔，三年二班邓沙小，请马上到。 应该打死都不愿意承认吧、 啊、可是名字蛮漂亮看起来蛮漂亮的嗯， 真的是蛮诗意的 啊对啊不如 你可以做一些折中、嗯、譬如说双方家长就是有想要的字或名字的时候如果那不是你们喜欢的、嗯、你们就把他的小名或是乳名取成那个名字然后爷爷奶奶叫他们的时候就用那个名字叫 傻笑 假设是沙沙好了，假设是沙这个字，然后 傻小你过来， 对，你就，比如说你的假设你的爸爸妈妈喜欢沙，里面有个沙的这个字的， 嗯， 然后可是最后好假设就是沙小好了，假设就是沙小，可是你听了以后你觉得这不行嘛，这不行，然后所以你要取一个正式的名字，然后可是你爸爸妈妈又非常非常坚持。我女儿就是要叫沙小，对啊，我孙女就是要叫沙小。那你就说好，那以后爸爸你就叫她沙沙这样子， 好像还不错哦。 对，就是折中一下，就让他们可以叫他们自己喜欢的字，但你自己还是有你女儿的命名权。 嗯 嗯， 可以参考一下。 好的， 谢谢两位 沙小爸，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健歌金曲。黑暗只为了等待破晓 And after all's been said and done Who said it best? Were you the one? Let's just forget Leave it behind And carry on If you should find the time to speakSpeak to me, I'd never keep you from me. 回违四年，就做葛莱美天后诺拉琼斯。2016全新大碟《破晓》。 Into the quiet, I am bound. What you have lost, I've never found. I lost my nerve, yet peace around. So carry on.Now that all's been said and done, who said it best? Were you the one? Let's just forget, leave it. 诺拉琼斯，2016全新大碟，破晓，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常常咳嗽还会喘，喉咙没事常有痰，这些症状要注意。COPD 把你缠 ，COPD 洗虾蜜，慢性阻塞性肺病，说来拗口不好记，有个活动告诉你，一起把它来命名，送礼礼券和好礼。9月19到10月15，上网参加咳喘痰帮慢性阻塞性肺病取名得大奖活动，就有机会获得日本单人来回机票、空气清净机、超商礼券。台湾秀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关心您。 我想说一个故事，关于他和他的相遇。詹森怀好歌再推荐电影，好多音乐好评发行。 嗨，大家好，我是 Penny 戴佩妮。 我欣赏你这样不对，感情管好你的小丑嘴，别轻易的喊嘴。 1:40的青春点点点，0223639955。嗨，今晚可能是最后一通了啊，没了。那我们要开始做今天这一件差点被忘记的事情。 我没有看过这部片呢、欸，预告也没看过。 有看过这部片的预告，但不多说什么。 是一个温馨的动画片吗？因为它里面好多小朋友哦， 对，最近有时候你在某些捷运站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它的巨幅广告了。 嗯， 这部动画片叫做《送子鸟》。 报告报告，现在是 MM 好康花车插播报告。今日 MM 好康花车为您精心挑选的赠品有 超高级草莓图案小可爱蜡笔小新屋之外，以及小熊维尼仙体茶，现在请打0223639955，精致好礼就送给您哦。 打啊，就是你呀、啊、手指头快给我动一动啊，打啊。 好的，送子鸟我们要送的是 2D 中文版的试音会。中文版意思是他们会配中文配音吗？ That's right 哟。 好的，在喜满客角色影城，就是西门町的角色影城，在下个礼拜一的晚上7点钟，9月26号晚上7点钟的喜满客角色影城，送子鸟 2D 中文版的试音会，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打电话进来记得告诉我们说你要看的电影是哪一部，这一部叫做送子鸟。 すべてのことは息をしているようだ。何も考えず、何も感じない。眠りにつくときさえ、体中に絡みつく。忘れる。多分それは容易なことじゃない。忘れる。絶対にできない。雪の降る台北で諦めたことを祝うべき。でも台北に雪は降らない。 从你的飞机刚起飞，我在闹区喝完第三杯咖啡。午后的阳光好刺眼。 雪，或许很。 的下心忘了你的脸、带着你的誓言就飞远一点，让我没机会追到你的身边。如果台北下了雪，或许真的可以买了这一切。成不听话的泪，脆弱和坚强都一起融在心里，化成雪。 假情歌天王德永英明，出道30周年，乐迷票选最爱男生人气歌曲。男音诠释跨时代的经典作品。德永英明，歌迷最爱的经典翻唱 All Time Best Vocalist。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下面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2016 CP 值最高的户外音乐节为您带来三天超强演出，卡斯葡萄牙 Teresa Soguero 美国 Daniel Ho Trio 日本吉田兄弟中国山人乐队台湾王洪恩等十组国内外顶尖团队，2016世界音乐节在台湾，详情请洽蜂巢音乐。 Hello， 我是 Eric 周兴哲， 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继续玛丽姐姐说故事，说创意写作的故事。好，就是先生去接老婆下课，顺便认识了老师。三个星期之后，阿维亚德报名参加了创意写作的初级班。他不但没有告诉老婆玛雅，还指示秘书说，我跟你说，接到我家打来的电话，就说我在开会，不能打扰，以策安全。写作班的学员除了他之外，全部都是年长的女性，看他的眼神十分不友善。指导老师年轻苗条，包着头巾，那班上的女学员都在碎嘴说什么她住在占领地的屯垦区，而且得了癌症。老师要大家在课堂上练习无意识写作，就说你想到什么就写下来，想什么写什么，不要思考，写就对了。阿维亚德努力地停止思考，可是好难哦。他发现身旁那些老女人都紧张的振笔疾书，像写考卷一样，生怕时间一到老师就说笔放下来。几分钟之后，他也开始可以写了。他写一条鱼快乐地在海里游来游去，忽然遇到了坏女巫，把鱼变成了男人。可是男人呢，也就是这条鱼，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改变，决定要找到这个坏女巫，逼女巫把自己变回来。因为呢，那是一条特别敏捷活跃的鱼，所以呢，在寻找坏女巫的同时，他还有余力去结婚，甚至开了家小公司，是进口远东的塑胶制品。他在当鱼的时候呢，悠游七海的经历对他的事业很有帮助啊，这公司生意兴隆，最后还股票公开上市呢。这个时候，那个坏女巫她坏了这么多年，突然有点厌倦了，她觉得我要去找那些曾经我施过法术的人哦，我要跟他们道歉，然后把他们变回原形。有一天呢，坏女巫就去找那个鱼变成的人。鱼的秘书说：“哦，不好意思哦，他正在跟台湾合伙人，是台湾诶，台湾合伙人开视讯会议，请他稍等。”其实这个时候呢，鱼早就忘记自己曾经是鱼了，他的公司已经控制了半个世界。女巫一等就等了好几个小时，眼看会议根本没有要结束的迹象，她就骑上扫把飞走了。鱼的事业蒸蒸日上，也越来越忙，到了她很老很老的时候，有一天做了笔非常精明的不动产生意，买到了几十栋的临海大厦。站在其中一扇窗前望出去，看见了海，她突然想起来，诶，我曾经是鱼诶。他意识到自己是一条多年未曾尝到海水咸味的鱼。指导老师这个时候看见阿维亚德停笔了，用眼神问他 What's wrong? 怎么回事呢？老公小小声很不好意思地说我没有结局。他的声音压得低低的，很怕打扰那些还在写的老女人。 紧闭的门扉，姐姐秋水梦浪闭上眼，梧桐吹乱满山黄雨烟，归雁揉碎无边艳阳，深渊不曾见，我还有一些年，像桃花的尽头吹，一夜舟一蓑烟，丢了长夜无悔，任江水漂流我飞。嗯，我唱我写我藏我找，这绵延的故事还未了，我爱我恨我哭我笑，人生一场大梦也落知多少。 我发现台湾充满才华的孩子其实多如繁星，但却不是每一个都能顺利成长茁壮。请与美凤一起支持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希望魔毯计划，让台湾190,000弱势学童能安心回到学校展露才华。捐款满3000就送希望魔法金哦。捐款专线02-2358-3555。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芸京，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失败的高歌是一种特别的权利，失败总是宠爱总是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剧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